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大明落难太子，东瀛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演播江宁。第40章，破绽。腾格斯又在巷子口外喊了一声见闻： 安德，是不是你啊？ 沈提奇显得很紧张，用眼睛盯着判官郎君，似乎在问要不要灭口。建文的心几乎要停跳了，他想起方才判官郎君杀死锦衣卫的利落身手，以及沈提奇用甲虫将尸体消弭的恐怖景象。如果他们真的对腾格斯下手该怎么办？转轮冲不在手边，自己根本无法和他们对抗，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腾格斯被杀吗？直到七里轻轻地叫了一声，建文这才发现自己刚才一直紧握着七里的手，指甲深深掐进对方的肉里。建文赶紧松开手，以制造出滴滴答答持续不断的噪音。判官郎君摆摆手示意沈提奇不要出声，自己朝着巷口走了出去。 是我。 没多久，巷子口传来判官郎君的声音： 你是那个什么来着？ 腾格斯最不擅长记别人的名字和外号，看样子他把判官郎君的魂名完全忘了。接着又响起了哈罗德的声音： 判官郎君，先前承蒙阁下许咱们游历各处，不胜感激，方才回去监听，闻说阁下带着咱等的同伴赴宴，不知现在人在何处啊？ 哦，你是说铜雀老先生他们吧？外面雨大，想必是回去馆舍休息了。 馆舍？你带俺们去吧。 腾格斯说起话来一点也不客气。判官郎君回答： 也罢，我带你们去吧。 判官郎君说完，巷子外响起三个人的脚步声，看样子判官郎君是真的带着腾格斯和哈罗德去馆舍了。 简文知道这两个人应该没危险了，心里暗自松了口气。沈提奇和那名锦衣卫一声不响地在原地站着，直到判官郎君三个人的脚步声消失了许久，他们依旧像雕像那样举着油纸伞站着，雨水化成许多道水流，顺着伞阔的一边滴滴答答流到地上。又过了一会儿，跟班的小锦衣卫大概是耐不住了，问沈提奇道：“大哥，看样子走远了，咱们是不是也回去啊？”沈提奇的声音相当不爽，看样子方才发生的事把他吓得不轻。 回，当然回，难道还留在这里过夜啊？ 判官郎君这个人脾气真是阴阳难测，说杀人就杀人，虽说我跟他关系不错，每次他托我帮忙办事儿，我也没含糊过，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不高兴。说到这里，那名小锦衣卫想起方才判官郎君眼里的杀气，要不是沈提奇帮忙说话，自己这条小命儿今天是交代了。想到这里，他一害怕，手里的伞掉到地上，被风吹着滚出了十几步，滚到了建文的脚边。 哎，傻小子，跟着大哥不会有事儿，谁让你爹把你交给我带呢？ 看出小锦衣卫吓得直哆嗦，沈提奇笑出声来，他走出十几步去帮小锦衣卫捡雨伞，他的手碰到雨伞的瞬间突然发出咦的一声，身体也僵住了，双眼直勾勾望着被土隐之术盖着的剑门。剑门屏住呼吸，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发现了，漆里的指节发出轻微的咯吱声，铜雀也抓起胯下那只铜雀吊坠，准备随时一家伙砸出去。小锦衣卫见沈提奇走到黑暗的墙角突然不动了，便在后面叫他：“ 怎么了，大哥？”“哦，没事没事，闪了一下腰。” 沈提奇结束短暂的静止，拿起雨伞走向小锦衣卫，把雨伞塞进他手里。“ 回去吧，我还得想想怎么把王总旗失踪的事儿向上面报告呢。” 小锦衣卫不解地问道：“ 实话实说不得了吗？”“傻小子，做人做事千万别太绝了，判官郎君平日里没少给咱爷们儿银子，王总旗反正死了，死人以后不会帮上咱们什么，帮忙搪塞过去，判官郎君以后他就算欠咱们一条人命了。” 两名锦衣卫的声音渐渐远去，看样子他们也回去了。黑暗墙角里的那堆碎砖忽然站了起来，图案色彩褪去，变成一块黑色的大布，七里抓住布角一抖收了起来。建文站起来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方才发生的事真是如梦似幻，他宁可视作那只是一场可怕的噩梦。铜雀抖抖衣袖，他的衣服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铜雀说道：“ 哎，我们也回馆舍吧，这回是得好好洗个热水澡了。” 刚刚亲眼目睹一场叛乱与谋杀的大阴谋，让建文感到无比恐惧，他又回忆起父皇被杀的那一幕。建文与破军尚只有一面之缘，不知为什么他喜欢这个人，就像小时候喜欢郑提督。破军身上有郑提督那种讨人喜欢的味道，却又没有郑提督身上官员的拘谨和诚惶诚恐。破军爽朗亲切，从骨子里透出一股让人乐于尊敬的威严，又有一股骨头里散发出的凛然正气，让人在他身边就会感到莫名的安心。建文内心产生冲动，他想马上去找破军，把他方才看到的一切半点不差地告诉他。他欲言又止，突然手腕剧痛，一甩手才发现是七里把刚才那一下重重地掐还回来。建文痛得正要叫出声来， 都什么时候？七里压低声音发出提醒，强敌未退。老于世故的铜雀看出了剑门的所思所想，也故意提高声音对剑门说， 我劝你不要把方才的所见所闻告诉破军，且先烂在肚子里好了。 接着铜雀又低声提醒他， 蓬莱的事复杂得很，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待我觉得合适时再告知破军吧，也可卖他个人情，在这之前赶紧修好船才是正理呀。 嗯，剑门心不在焉地答应了一声，雨水顺着他的额头一直流到嘴角，再顺着下巴滴到身上。七里走到剑门身边，拉着心乱如麻的剑门大步流星地朝巷子外走。铜雀看看手里湿透的灯笼，顺手扔在地上，急走两步跟上。三个人一步都没有回头地走出小巷。等三个人朝着馆舍方向走远了，他们身后不远的另一条巷子里又探出两个脑袋来。他们躲在巷子背阴处，一直盯着剑门等人从巷子里走出来，之后又张望了许久。这两个人正是沈提琪和他的跟班小锦衣卫，他们果然从走出巷子就原地踏步地假装走远，然后悄悄钻进对面的另外一条窄巷里偷看。小锦衣卫问沈提琪， 大哥，这几个是什么人啊？ 沈提琪赶紧让他小声点，小锦衣卫这才发现自己说话声音太大，赶紧捂住了嘴。沈提琪眯着眼朝大雨滂沱中透出灯光的馆舍方向观察着，说道， 是朝廷钦犯胡大人和郑提督争着抓的假太子，在百州厅的宴会上见过，不过当时他易容了，我还不敢完全确定，现在我确定是同一个人，从身形和说话腔调上都对。 小锦衣卫又问道， 大哥，方才你帮我捡伞时不是看出破绽了吗？为何不当众抓住他们？ 沈提琪挑着嘴角微微露出笑意， 呵呵，傻小子，你大哥我这双眼睛什么看不出，我固然看出他们是用日本人法的图隐之术藏着，谁又知道他们是什么来历，万一狗急跳墙把咱们兄弟当场杀了怎么办？ 小锦衣卫疑惑地问道，那咱们回去向指挥使大人汇报。 他对这位大哥的想法越发搞不懂了， 傻小子，报告给指挥使大人那还有咱们俩人的好吗？功劳搞不好都给那个老东西独占了。 那发密信给胡大人汇报。 沈提琪说道， 发两份，一份给胡大人，一份给郑提督。郑提督平日也没少给咱好处，有好事儿也得告诉他一声，咱兄弟一手托两家，不对，是托三家，胡大人、郑提督、判官郎君，哪边咱都得有好处得着。 说罢沈提琪回过神，冲着小锦衣卫一挑眉毛， 学着点兄弟，咱们这些无权无势的小角色想混好了可不能只抱着一条腿呀。 暴风雨半夜就停息了，天亮的比平时要早，暗红色的太阳才从窗缝边探出头，剑门已然从床上爬了起来。昨晚剑门脱离监视来到馆舍时终于松了口气，哈罗德正在根据记忆画着蓬莱各处的素描图，腾格斯吵吵嚷嚷向馆舍的异族要酒肉吃，看来判官郎君确实并未对他们做什么。蓬莱的馆舍说不上豪华，但是干净整洁，剑门一行每个人都分到独立房间， 昨天晚上，建文听着窗外的风雨声，辗转反侧睡不着。等天亮了，他赶紧起床，想一个人去看看青龙船。建文从楼道走过时蹑手蹑脚，他不想惊动任何人。至于闸库的方位，他在出门前向看门的义族问过。建文又借来一顶宽边草帽戴了，将帽檐拉得低低的，以免被人认出来。蓬莱的早晨是伴随着第一波猫合唱开始的，走在大街上可以看到毛色各异的猫在屋上墙上一排排蹲着趴着卧着，喵喵的叫声从市镇每个角落传来。岛上的众多管道无时无刻不喷射出白色蒸汽，为各种机械输送动力，以至于行走在街道上宛如身处海市蜃楼。士兵们很早就起来工作，街上到处是熙熙攘攘的队伍。建文一路上问了两次路，终于找到闸库。闸库区有几十间硕大无棚的房子，每间闸库都可以停泊一艘大船，这些大船被链条牵引进干燥的闸库，水手们会对船只进行保养，并清除吸附在吃水线以下船体上的藤壶和凿船背。建文正愁的不知哪间闸库里是青龙船，只见老何擦着汗迎面走来，没等碰面，对方倒是先认出建文了，喊道：“ 来得好，来得好，正说着要去找你呢。” 不等建文说话，老何拉着建文便朝一间极大的闸库走去。闸库的闸门都是用齿轮带动铁链升降，这间的闸门已然被升起，十几个修船工正无所事事地在外面或站或坐地聊着天。老何对建文说道：“ 哎呀，你这个船实在怪得很啊，我一早就带着十几个蓬莱最好的修船工想帮你修船，能用的材料都用上了，可这锤子还没碰到船板，你这个船就翘下来了，吓得工人们呢都不敢干活了。” 说着，老何把建文带进闸库，果然有成堆的椰子须、生漆和工具散堆在地上，看样子他们折腾了好一阵儿都没有得其门而入。建文笑了起来，这些材料都是用来修普通船只的，青龙船自有灵性，若是用普通筏子倒是不合适了。 我这船啊是宝贝，不用这些东西修，我和破军大王说过，只要给我一些上好木材即可，无需什么工匠。 哦，竟然这般变当，如此说来倒是我自作主张了。 老何觉得古怪，经他手里修的船没有上百也有几十，不用工人自己能修好的船还从未见过。老何赶紧去张罗木料，留下建文一个人在闸库里等。被木料架空在干燥地面上的青龙船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他所受的创伤。这些日子他经历了巨龟似的风浪、阿夏号的战斗，本来就已经是伤痕累累，鲸鱼们给他的一击更是他不堪重负。建文看着青龙船身上的累累伤痕，鼻子一酸，滚下泪水。他抚摸着青龙船身上的破损处，口中喃喃自语：“ 青龙船啊，青龙船，可苦坏你了，是我连累你。” 青龙船似乎听懂了他的话，居然也发出了低低的鸣叫。只听喵的一声，一只腿上扎着绷带的小猫不知何时溜到建文的脚边蹭他的裤管。建文认得这只小猫正是昨天在百州厅破军怀里抱着的那只。建文蹲下饶有兴味地看着他：“ 原来是你呀，你怎么没和破军在一起，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建文话音刚落，背后传来破军的声音：“ 当然是因为我想来看看。” 建文赶紧站起来回身看，破军正在他身后抱着手臂看青龙船。破军只有一个人，并未带随从，小猫大约是他抱来的。破军望着青龙船 发出一声感叹：啊，真是艘好船呐、啊！我好想再坐坐看。 建文吃惊地看着破军：啊，你过去坐过青龙船？这句话说完，建文忽然明白自己问得多余了。 破军曾在大明水师当中地位仅次于郑提督，四灵船在建文出生之前便有了，破军自然是见过的。破军也并未回答建文的问题，而是走到青龙船前，抚摸起他的盘龙轮盘来。唉，青龙船呐、啊，看样子你受了不少苦啊，竟然变成这副狼狈模样，哪里还像大明水师威名赫赫的四灵船呢？你当年同白虎、朱雀和玄武从不分离的，如今却舍下他们独行，真是可怜呐、 啊！破军才说完，青龙船竟发出悠悠的轻柔鸣叫。剑门睁大了眼睛，他猜到破军必是见过青龙船，却没想到青龙船竟会对破军有反应。 剑门问道：为何你和青龙船会如此熟悉？ 破军并不答话，他脱去披在身上的紫色大氅，闭上眼，用额头触着青龙船的船壁，静默无声。过了良久，破军忽然睁开眼，对剑门说： 青龙船对我讲了你们如何从大明水师逃出来，如何在泉州谪居，还有之后的事。他说你对他很好，在泉州拼命工作，用微薄的薪资换来木料给他。 说到这里，破军忽然开心地笑起来，这个威震天下的大海盗，这个掌握十万人马的蓬莱之王，这个嘴上已经遍布胡须的中年男人，开心得像个少年。 你是个好人，对小青龙好的人内心必然极好。 剑门不知为何暖意涌上了心头，他有些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难道说你坐过青龙船？ 破军笑意盈盈的脸上泛起了一分豪气。当然坐过，当初打败南洋诸国联军的狮子洲海战，青龙船可是我的坐船呐、 啊。你的坐船？剑门想起了破军向他讲起过的那次海战，那是他和郑提督分道扬镳的战斗，破军率领偏师遇到南洋诸国联军的主力，苦苦支撑了六个时辰，从天明打到天黑，有船一艘艘沉没，几乎到了弹尽刀折的地步。在最后时刻，郑提督的主力才姗姗来迟，终于击败敌军，取得海战的胜利。 那时他竟是乘坐着青龙船出战， 剑文仿佛看到青年破军双手拄剑站在青龙船的船头，呵斥着水手向残存的友军发出信号，让他们向自己靠拢。以青龙船为首的这支舰队像蝎子一般朝着几倍于己的敌军突击，突击，再突击，将敌人的阵型撕裂，如同重击铁针的铁锤。青年破军的身影和眼前抚摸着青龙船的中年人的身影重合在一起，他是如此高大，全身散发着不可战胜的刚毅之气。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惊奇冒险继续，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30到2:00，晚上11:00到12:00，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